们今天有和丹尼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信息。何牧师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比较生疏，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何牧师的背景。他是出生在浙江省的中部的一个小乡村，所以我们浙江的老乡待会会后可以跟他来招呼。然后他1996年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前往杜克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那么在 Duke 的校园里面接触到基督信仰，认识了耶稣基督，信主半年以后就蒙神的呼召奉献做全职的传道人，所以他就提前结束了他研究生的学习。那他完成了生物学的硕士学位之后，1998年秋季进到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三年之后得到了道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间华人教会做传道人，牧会有5年多的时间。然后因着上帝的呼召，2007年年底举家回到国内侍奉，主要参与神学的教育跟牧养教会。那么其中有4年的时间是在北京，那么今年刚刚来到我们当中来读三一神学院，他是新约神学的博士生。那何牧师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向往更美好的家乡，我们请何牧师。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又是主日，然后呢又是中秋节。你们当中愿意思考的人哈，数学比较好的人，有没有想过大概多少年能够碰到这样的一天，又是礼拜天又是中秋节。那么我自己算过一个最简单的算法呢，就是一个礼拜不是7天嘛，礼拜天算是1/7，所以大概是1/7，7年碰到一次。但这个算法也难免太简单了，所以我呢稍微回去看了一下万年历，翻一翻，发现3年前2012年就是有这样一个日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然后呢，但是下一个再碰到主日是中秋节的，要到2032年，也就是17年之后。所以也挺难得的啊，17年之后。但也许我那个匆匆忙忙的没数对哈，也许更快多一点。那么很高兴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不过中秋节呢确实很特别，所以我选了一段经文呢就提到家乡啊。我不知道你们这次过节呢有没有一种很特别的情绪，会想到自己的故乡的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能我不知道你，因为不是很熟悉大家哈，我是刚刚从中国出来，才差不多一个月多点，刚刚开学，所以离开家乡不算太远啊，久远。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好多年没回国的啊？那种我估计可能难免更多的一些思念家乡的这种情绪吧。所以呢，这段经文我特别选了呢，他就提到有家乡啊。刚才我们已经跟弟兄姐妹一起读了一遍了，这样吧，我为大家再念一遍啊。你们手上有圣经呢，可以看着这段经文，对，上面也是有的啊，就是看着这段经文，我很快再为大家念一下。希伯来书11:13-16，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神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美国，在异国他乡，我们能够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敬拜你，我们献上感恩。所以我们也相信，在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数算你的很多的恩典，因为你特别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是有福之人，我们也恳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更好的行事为人，蒙你的喜悦。 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这里面呢，我就按照大概我取的这个题目啊，也是经文里面的一个主题，向往更美好的家乡。是啊，首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什么叫家乡呢？如果有人碰到你，他说问你是哪里来的，你的家乡在哪，一般我们会说到什么地方？我们出生的地方啊。所以像我们两个孩子呢，刚才这个弟兄介绍的时候说，我是96年到北卡那边读书，那时候单身一人，刚刚是大学毕业，那么然后在那边信了主，在校园里面第一次接触到福音。我在中国一直长大到大学毕业都没有看见过圣经这本书，也没有去过教堂啊。我在北京大学读完本科了，从来没去过教堂，不要说咱们这种正式的有个建筑的，或者说国内那种大教堂要三次的教堂，没有进去过，家庭教会也没接触过。所以我出国的时候呢，完全就是一个一般的从小啊学校教育出来的一个无神论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到北卡的校园才开始接触到福音，也有中国人的团契啊，有一些美国人做国际学生工作的，那么这个给我们这个留学生啊带我们出去玩啊，给我们有机会去接触福音啊。但是呢，这个大概短短3个月时间，到96年年底我就信了主，还算比较快啊，也不是最快的。那么我听说有的人从国内过来个把礼拜就信主的也有啊。那么但是我信主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就是也自己读过圣经，也跟人探讨过，问过很多问题哈，就信了主。那么所以我说我是从中国过来，然后在美国读书，但后来呢，神的恩典就是带领我去读了神学院。在读神学院的第3年的时候呢，就结了婚。我妻子呢，她也是从国内出来，是山东青岛人啊，她也是来美国读书留学，在校园里面接触福音，信了主。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碰到的啊，后来就结了婚。所以我们两个大的孩子呢是在美国生的。那么我是浙江人，浙江金华地区，如果有的人知道的话呢，叫义乌啊，义乌市、义乌县以前是。那我妻子是青岛人，我们两个大的孩子呢是在美国北卡州生的，他们生下来我们知道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拿美国身份了。所以你如果问我们的孩子你是哪里人，估计他有点不好回答啊。照我妻子的说法呢，他是美国生的，他就是美国人。那我呢是比较土的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我就说我们是中国人啊。我有时候说我们是浙江人，他那孩子呢又比较喜欢他的姥姥姥爷，他说我们是青岛人，可能更喜欢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份不是很确定，到底你的家乡在哪里啊？我们一般呢是以出生地来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出生地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慢慢慢慢就变得比较遥远了啊。我大概几年前吧，在国内好像微信当中收到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回不去的故乡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读到过或者有印象，说回不去的故乡。哎，我说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还认认真真的把它的内容读了一下。后来大概他说的意思呢，我也很有同感的啊。什么叫回不去呢？就是如果比如说像咱们现在很多人想家的，想回去看看的啊，不管是思念父母亲朋好友，还是说那个你成长那个环境，那往往你真的回去呢，好像慢慢已经不是很适应了啊。一个是环境改变很大，特别是中国大陆那边呢，这些年因为国家这个拆迁的缘故，像我小时候那些很熟悉的那个县城，我从小读书特别是高中3年哈，那个县城经常骑着自行车走来走去的，完全变样了。因为他那个老街就太窄了，现在不是都开车嘛，整个就是大批大批的老房子都拆掉，街道都改了，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回去你就像我回到我们义乌县城，我就拿一张地图都对不上号啊，哪是哪都不知道了，跟以前就很不一样了。这种环境的变迁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这个心灵的这个感觉啊，我们生命在成长，经历在改变，所以你再回到你以前小时候觉得很熟悉的环境，但是别的人也长大了啊，在后面生出来的小孩子都不认识你了啊，就好像有首诗歌怎么说的？这个少小离家老大还是吧，乡音无改什么鬓毛衰啊，儿童先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在后面生的咱们都不在老家成长的啊，你再回去很多小孩子他们又出生了，就不认识你了。所以那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回不去的故乡，就哎呀很有同感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回去，但真的回去呢发现又自己又不完全属于这个地方啊。像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寒假暑假要回去，哎呀读书的时候很想回家，可是回家待了一两个星期就已经待不住了，又想要回学校啊。就是我们那个心灵是很有意思的，你不知道他这个你用一些外界的东西很难让他真正的满足，他总是渴望着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呢，如果你们结了婚的夫妻之间，我们就知道难免有的时候会这个磕磕碰碰的吧啊。有的时候在想说，哎呀这个假如我的妻子不是这样的，或者我的丈夫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会不会更好啊。就说我们的配偶最亲密的人有时候也并不能满足你心里所渴望的那个理想的配偶，这是我们人生很多很正常的一种情感啊。或者我换个角度说吧，咱们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的话哈，咱们从小读书考试出来的人，很多人都有一种叫完美主义啊。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比较普遍的。那么完美主义的人呢，他生活就比较辛苦，有的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啊，往往对别人特别是家里的人孩子啊配偶啊也有严格的要求。那如果对方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呢，你往往就是会比较生气啊。那么这个反正在我身上是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有一个哲学家呢，他比我们普通人更会思考，他就想得更久远一点。他说为什么我们内心当中渴望一个完美的东西呢？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找不到的啊。比如说我跟我的妻子刚接触的时候呢，我就有些方面我其实看不上他啊。什么看不上他呢？说一个简单的方面，我以前理想当中的这个配偶呢，可能我们可能《红楼梦》的故事你知道的话哈，就像那个林黛玉那样的，是怎样的人呢？我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完整的读过《红楼梦》，但是大概看过电影，知道大概的情况哈。就是说他是比较至少小鸟依人，然后动不动就很这个柔弱哈，甚至哭哭啼啼的，身体可能也不好啊，病殃殃的，或者总之呢，他离了你就不行，他非常要靠着你，要依靠你。那个丈夫做男人呢，就哎呀，很觉得很满足这种哈、啊，有人要依靠你，要离不开你这样的。结果后来接触了我的妻子呢，她是特别能干的啊，很勤快的，做事情很高效的。哎呀，我总觉得这个跟我理想中的配偶好像有距离啊。后来结婚了，生了三个小孩，然后呢神又呼召我们回中国服侍，到处奔波。简单说了哈，每年要搬一次家。虽然我们在北京住了四年，但是也是每年搬一次家。你知道搬家呢，所有的书啊东西都得搬来搬去，是挺麻烦的。但是我那个妻子呢，她就特别刚才说了特别勤快。比如说我们说明天搬家，今天跟她说，她就能够把所有的包就打好，明天就可以搬家啊。她就这种个性的哈。所以我后来回头想，我说上帝如果照着我心里所要的给我一个林黛玉那样的妻子，后来这样在中国奔波，那我怎么过日子呢？所有的包得我自己来弄啊，三个孩子要我自己帮忙带，因为他病殃殃的话啊。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还好神没有照我所要的给我啊。但你明白我说的，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想要这样的，但是神给的可能是那样的。但是你说真的换回来，神按照你要的给你，我相信呢你又会觉得别人的更好啊。就好像咱们英文说的，隔壁邻居的草总是更绿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心中有这种渴望，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又很难满足呢？所以我刚才说有个哲学家，就是 C.S. Lewis 啊，其实也是我们组内的一个思想家，他就把这个事情想得更深一层。为什么我们会渴望一些东西是要完美但又达不到，他想到什么？你们有谁读过他的书的？有一个是 Mere Christianity 啊，返璞归真中文翻成，他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会渴望一个东西是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难达到的那种完美的东西，但你心里面是知道你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得出什么结论来？ 当然我们没有机会可能听你说了哈，咱们讲到的话不像上课你就可以举手发言了哈，那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啊。他说是因为我们不是为今天这个世界而被创造的，我们其实渴望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真的是能够达到我们心里面所想望的那种完美的境界。他说是有的，但是我们在今生就是达不到，所以你内心总有一个空虚或者一个空洞是需要被填满，但永远填不满的。所以这个呢就有点像更古老的那个奥古斯丁他说的啊，我们人心中都有一个空洞，你把所有的金钱这世界的物质享受啊，或者这个咱们男孩子的话是美女啊美色或者帅哥任何的东西填进去，学位啊成就都填不满的，因为那个空洞呢只有谁可以填满，只有上帝放进去才能够填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我们都在想思想一个地方叫家乡，那个家乡其实并不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咱们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啊。我们其实是为一个美好的世界而被上帝创造的，我们内心总有一些渴望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呢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的。所以呢我这里说我们是在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提到家乡呢我们就自然会思想到我们内心当中的渴望啊，在什么地方你是觉得真的是 feel at home 很放松的啊。我就不知道咱们在座的，如果是你已经在美国时间比较久了，已经有了绿卡的人啊，咱们叫 PR permanent residency，你觉得现在已经心里很踏实的很适应了，觉得自己就是已经是个美国人了吗？还是也有觉得好像还是外地人似的啊？虽然你已经有这个身份了，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手上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经文里面说第十三节一开始这一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哎呀，这两个词，客旅、寄居的，咱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挺好的啊，差不多就把原文那个意思翻出来了。大概的意思呢，一个是说咱们是做客的、旅行的啊，过客一样。那么又说是寄居的。啊，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呢，就算咱们有了身份，但是呢很难真正有的时候融入到他的主流社会去，但这个好多原因的，可能人家白人本身有一些歧视啊，也会有的，总之有好多因素。那往往到了我们第二代的，他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呢可能好一点啊，因为他英文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从小就是学英文的，他更容易融入到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做了这个州长啊，甚至做了这个上次到中国做这个那个大使啊，哈，就是慢慢有一些咱们华人当中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出来，甚至在教会里面呢，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Francis Chan， 照他的 last name 看应该是中国人啊，他是一个应该是至少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之类的，美国长大的一个年轻人的牧师，现在很有名了啊，在不只是在咱们华人界啊，在整个美国都比较有名的一位年轻的牧者叫 Francis Chan，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啊？所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能够真正成为这个不是寄居的人啊，真正的融入到一个社会当中或一个环境当中，是有好多的因素的。这里又提到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客旅有什么特点吗？我以前听一个传道人讲到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可能是一个做过宣教士的一个背景啊。他说啊，假如你有机会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去旅游，比如说那些云南里面那个或者贵州那个很高的高山里面啊，然后你到这个村子里面，你说我就想看那个原始的村落啊，不要太被文明污染的，就是原始的，那你就进到那种像茅草屋盖的房子，用土垒的墙，然后地上全是一稍微下点雨都是泥巴那个泥泞的啊，踩下去深深的脚印，然后呢到处是牛羊啊什么猪啊在外面跑来跑去，鸡啊他们的这个排泄的东西啊，地上都是闻，嘴巴我鼻子也能闻到。那么假如你进入到这个村子里面去， 因为你是一个旅游的人，所以你说这个哎呀真有趣，在城市里见不到啊，这个也很好玩，看到那个孩子们穿的衣衫破破的，哎呀过来跟我们合个影吧啊，觉得好像很享受，对不对？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个人来说，哎你挺喜欢我们这地方是吧，请你住在这吧，别回去了，估计好多人就不愿意住了。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觉得来旅游一下什么都很新奇，很脏很臭的，哎呀都对他来讲都是新奇的好的东西，但是呢他并不是真的喜欢愿意长期住在那里啊，他其实是看不上这个环境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客旅，他的心态呢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我们怎么看待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的家呢，那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世界只是我们暂时经过的旅行的地方，那好多事情你就可能不会太过于认真苛刻的去要求它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思想第二个层面，说我们寻找一个家乡，而且是更美的家乡啊。那什么叫更美的，我们来思考一下。所以下面一节呢，说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在寻找啊，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让我们真正觉得很舒服，很觉得是有归属感啊，那样一个我们可以称为自己故乡的地方。那么免得人引起误解，这个作者在十五节呢又加了一句，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离开的，那当然是我们的老家呀啊，我们在中国的家呀，或者在哪里的一个我们出生的地方呢，如果那个是他们寻找的，其实可以回去。但是呢，十六节接着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好了，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大家一定翻开圣经看了哈，这上面没有了，我们上面只有一小段。你说咱们这段经文是从哪里给挑出来的？今天我们只能讲十三到十六节四节经文，它上面前面在讲什么，后面在讲什么？其实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很特别的啊，这个很有名的一篇这个圣经。十一章呢，就是讲了好多信心的伟人，特别是十一章第一节呢，又为信心做了一个定义，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讲了一堆的古代的人，比如说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第五节以诺因着信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第七节挪亚因着信如何如何如何啊。更接近咱们这一段的呢，就是接下来第八节，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怎么样？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甚至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我们都很熟悉的，不要太多的介绍了啊。但稍微我补充一点，也许你们听过了，也许有的人没有特别留意的啊。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离开的那个地方，他老家是在哪的？加勒底的吾尔。然后他要去的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叫迦南地，虽然我们把它说得很好，叫迦南美地哈，但是你如果回到当初亚伯拉罕生活的时代，你把这个历史还原到当初真实的情况，我不要说得太复杂啊，就简单一点，你就我就可以解释一下，就说他是离开一个非常文明发达的一个城市，去到外面过牧羊人的流离失所的这个牧人的生活，你听明白了吧？他本来是很安居乐业的，据说家里面也比较富有的一个家庭啊。那神呼召他要出去，去到哪里，甚至一开始还不知道去往哪里，他就愿意去了。后来别说他去了，最后在迦南地呢，虽然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也有很多羊群牛群，相对也还不是太贫穷的啊，物质上面也有一些积累，可是他一直都是在外面支帐篷的，从来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家。 然后等他离世的时候，他年老了过世的时候，他只生了一个应许的儿子，当然那个别的儿子算进去就多一点，但主要是一个以撒啊，并没有看到用眼睛能够看到说神赐福我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那这个多国在哪呢？弄到头只有一个儿子，应许的话啊，当然还有以实玛利，如果那么算呢，有两个，或者后面可能还有更深的一些，那就更多一点。但主要来讲呢，就是并没有看到很多的儿子出生，儿女成群的那种。所以亚伯拉罕他蒙召他就出去，他在寻找什么？如果他所寻找的家乡只是在地上的话，弟兄姐妹，咱们今天因为我们是圣经都启示出来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初蒙召怎么样，后来在迦南地怎么样，后来他这个年老的时候怎么样，最后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埋在哪里啊，都能够看得清楚明白。可是对亚伯拉罕呢，他其实他看不了那么多的将来的情况啊，他只是凭着信心跟着一位神就走了。当然后面这个后面还有一点点的记载啊，说他大概怎么经历神的等等啊，包括后来他这个100岁的人还生了个儿子，但是在这生儿子之前他又等了多少年，一直想要孩子等不着啊，就很多的经历我们圣经熟悉的人都知道。所以呢，那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在寻找那个更美的家乡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难道是只是在地上的吗？如果只是在地上的，那我们觉得他是挺可怜的一个人，他离开一个文明发达的城市去，最后死在旷野那边，也并没有见到他建造多少城，拥有多少东西，或者有多少儿女等等，多么当国王之类的都没有这种经历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咱们这个眼界呢拉得宽一点啊，就像13节所说的，他们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迎接什么？望见什么？就是那更遥远的一个家乡。所以16节后面就为了补充清楚啊，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后面说就是在天上的，天上的啊，天上的家乡，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我相信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信主了，你应该都认同啊，我们在天上的家乡呢是更加美好的。在哪里美好呢？启示录里面描写的说，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啊，没有忧伤，然后呢，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等等。其实我是觉得不用说的那么复杂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天上有什么好的呢？咱们如果中国来的人就比较，大陆来的哈，就比较能够体会。你知道现在在中国生活呢，挺遗憾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大家越来越不信任别人，因为这世界上的骗子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个防范的心呢就很强烈。所以你如果到了春节啊，什么时候特别人多的时候去火车站，很多火车站呢，它门口就打出一些标语，有的是说要提防小偷，个人物品看管好啊。那有的火车站呢，打出一个标语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为什么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呢？一讲话，人家就慢慢套你一些东西，就骗你了啊，要来骗你的东西了。所以为了提醒大家安全呢，就不要跟陌生人讲话。这是很明显的国内这种人与人的疏远啊。然后即使你不跟陌生人讲话呢，咱们还要用手机啊，还要用这个一些东西，骗子无孔不入啊。经常以前的一些低级的骗法呢，就是手机短信说，哎，你某某某，你在某个电视台背后什么幕后抽奖中得奖了，赶紧来领奖，下面一个网页你就去填就好了，可以领到很丰盛的多少万元钱，多少几个苹果手机电脑之类都送给你啊。但这个后来慢慢大家不相信了，那么各种新的花招又出来了，你的手机欠费了啊，或者你有这个淘宝网买的东西退钱了，你说退钱了，以为是退给我，我们就去相信了啊。刚好最近如果你买过东西的话，但是总之他会慢慢把你引着他的计谋当中，就骗走你的东西。所以我说我们在国内来的人呢，人与人的防范心很重，但是天上呢有什么好处呢？ 至少没有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了啊，有这么多的保护啊、担心啊那种的，人与人之间就心心相通。我读过有一个小书，美国一本小书，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它的名字说 The Heaven is for Real 啊，是个小男孩写的。那么它里面讲了几个插曲，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他说啊，他以前他的妈妈有个爸爸啊，就他的我们叫老爷或者外公啊，我们浙江是叫外公，北方叫老爷的。那么在这个小男孩出生之前就过世了，但他们都信主的啊，所以这个小男孩呢从来没见过这个外公。那当然倒过来也一样，那这个外公也没见过这个孩子了。所以他在他的这个昏迷当中，这个小男孩说他去了天上了。虽然当然我们这个只是我们只能做个参考，不能完全信的，不像圣经的启示哈，这些只能做个参考，但至少给我们一些思想的空间。所以他去了天上呢，他说他见到一个人，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个人也知道他是谁，都没说话，就认得，哎，这个人是我的外公，那个人说这是我的外孙啊，这种好像心灵感应式的东西。那么其实我们在世界上今天有时候也会有，不过呢很不敏感啊，也会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跟某个人接触，你都好像能够有个感觉，这个人是善良的还是凶恶的哈。可能有些姐妹们这方面更敏感一点，就是或者像我们有的时候开车，这个我们也许叫第六感感应的哈，第六感官，前面有个红灯，你忽然有个提醒说慢一点，慢一点，前面是咱们这边是绿灯哈，哎，慢一点。你就刻意的慢了一下，或踩了一下刹车，慢一点过，结果对面有个人就闯红灯，呼溜就过去了。假如你没有这个提醒呢，你可能就很危险，就撞车了啊！我说类似的经历，我们可能有一点，但是呢，这个非常不敏感了啊。但在天上呢，我们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的那种充满了爱啊，充满了彼此的接纳，然后呢，心心相通，不要说什么都能够感觉到你是想什么，就好像我们。夫妻之间如果好多年了之后，人家一个眼神哈，你就知道他要拿什么东西或者要说什么话，这个是我们要去的更美的家乡啊。反正如果你真的去思想天上的美好的生活呢，我们会很渴慕那个地方。好了，这个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展开，但是接下来很重要了，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那么前面呢，我取的题目叫向往。其实咱们和合本的圣经呢，十六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呢，更新一点的中文翻译的版本，比如说有一个叫中文标准译本，就是说用了向往啊，向往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后一部分啊，特别提醒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更美的家乡，如果是天上的话啊，弟兄姐妹，你羡慕或者渴望或者想要或者向往去到那个地方吗？我估计好多人能够回答是的啊，很想去生活在那种美好的环境当中，甚至那个天上的美好呢，如果有些人说他去过天上的那些人，他们说的没错的话啊，好多好多这个线索告诉我们，那个世界是非常美的，就像你的眼睛都被上帝更新了一样，你所看到的颜色都更加的鲜艳啊，更加的色彩就更多，好像大概是那种啊。如果我们是真的想要去那个地方，接下来很关键的，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重点思考的。你是不是想要去那里，并且因着你有这个羡慕、这个向往啊、这个渴望，咱们今天应该怎么生活？希伯来书这一章呢，刚才我们说了，提了很多信心的伟人啊，他们因着信如何如何如何，因着信如何如何，讲了他们的生活。因着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你就会按着你的信心去安排。所以我这里举说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啊，你们不一定要翻了，我就念给大家听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有些人啊，当然也许咱们读圣经的人说，这里保罗说的是不信主的人吧，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子啊，吃好喝好，怎么这个世上的享受，然后呢专门以地上的事情为他们所想念的。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如果我自己的经历和分析没错呢，这样的经文用在基督徒身上有的时候也是适合的，或者至少对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整天所追求的思想的，是不是也就是今天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东西呢？那么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疏忽了某些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呢？啊，当然我们神赐福给我们在地上，我们也需要有生活，也需要这个过日子，也需要很多拥有一些东西啊，是必须的，相信神也乐意赐给我们。但是呢，我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太多的只关注在这个地上的领域里面了呢？所以接下来二十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保罗接着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等候救主的降临，我们有在等候吗？我们有在盼望迎接着主再来吗？还是有些人说，主啊别着急，我这个世上享受的还没享受够，慢一点来吧啊！我们为什么会渴慕主的降临呢？希望早点见到他呢？这前提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认识了这位爱我们的耶稣，你在心里面也渴慕早点见到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的主。也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经常接触到这位神的啊，这位神以及他的爱，你就很想要见到他。就像摩西他跟神能够面对面说话，他有一次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主啊，我能够看一下你的面吗？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的结局就是说，神说不能见我的面啊，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后来就神让他在岩石缝穴当中，神从他边上经过，然后用手捂住了摩西，大概这个意思，然后他看到了神的背影啊。但是你能够体会到他那种跟神那么亲密，说，主啊，我好想见到你，这样的情感跟神的这份关系呢，是要我们去花时间去培养的啊。不是说，哎呀，我信主了，我来了美国三个月信主了好像就拥有了，关系是需要去相互的更多的接触，彼此的认识不断的去加深的啊。因着我们认识神，因着我们渴慕去进到他的那个层面的那个国度，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呢，你会去做相应的调整。所以这个后面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来看完哈，十六节后面说，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后面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弟兄姐妹，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并不以为羞耻，是谁不以为羞耻啊？是我们还是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信靠耶稣，我不羞耻啊，我有信心，我一定信他，信他到底，这个叫我们不以主为羞耻。那么还是说，这里读起来好像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神并不以为耻，你觉得呢？好像两个当然解释都能解释得通，但你觉得这里面说的是谁不以为耻？应该是神啊。如果你再不放心的看看英文的，有时候英文的这个语句的关系呢更明确，没有错，是神不以为耻，上帝不以为羞耻。他不以什么为羞耻呢？不以他自己被我们这些人称为神，我们以他为神，那倒过来就是我们以神 神，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上帝以我们为他的百姓，以我们为他的儿女。神说我不以这些人为耻。但是弟兄姐妹，稍微停顿一下，思考一下，你觉得上帝神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今天在天上的时候，能够跟另外一位天使，或者甚至跟那个敌对者、那个恶者、魔鬼，如果对上话啊，他说我不以这个在美国芝加哥，咱们这算 DFU 的是吧？还咱们这个 town 哈，或者说我们这个 CCUC North 那个教会里面的某某某，神说啊，我不以他为耻，我以他为荣。可是弟兄姐妹，你咱们看看自己，你觉得我们完美了吗？我们的脾气，我们所思想的啊，我们所追求的，真的是那么荣耀的，以天上的事为念，盟主的喜悦吗？还是我们有一些羞愧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有的啊。我觉得哎呀，离神的标准，离神的那种理想的那种我们信主人应该有的样式，我们还差了很大一截距离。哎呀，我说主啊，在你面前太多的亏欠。可是神说他不以我们为耻，听明白了？神已经全然的接纳了我们，包括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刚才不是有个十一奉献吗啊，我不知道咱们教会的，就你们这些在这里听到的人，咱们十一奉献做得怎么样啊？能够达到十分之一吗？还是二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甚至有的人都还没怎么迈出这个步子来啊？这些就能体现出我们对神的信靠有多少。你真的是信靠神吗？你真的是以神为我们最为荣耀的，以天家为我们的追求吗？总之感谢神，他不以我们为耻，就算我们做的不够啊。当然了，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呢，这里面所说的主要更明确的讲的是不以这些信心的伟人们为耻，他们啊，指的是亚伯啊、挪亚呀、以诺啊、亚伯拉罕和跟他妻子这个撒拉呀，这些信心的伟人们是这里所说的。但我说引申一下，我们这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人，也应该算是可以包括在这个当中了啊，这样算也是可以的，并不以我们为耻。而且最后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而且这个中文翻的也很准确，这里是完成时态，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城已经在天上了，我们就是要去往那个地方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管我们这个表现的是不是足够好啊，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要结束了啊。最终来讲，我们要除了这些我们刚才分析的这段经文之后，特别要总结出来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因着我们有这属天的盼望，我们怎么样在今天生活啊？而且咱们今天的生活呢，跟将来在神的面前是否有一个丰富的蒙神喜悦的、得神的夸奖的、得神的赏赐的等等，都是有关的。所以保罗才会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我是去往那个天上美好的家乡，神已经为我预备的。因着这个缘故，咱们在世上是客旅，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把你所有的想要达到的东西都寄托在你的配偶身上，或者你的事业、工作，或者某个你所喜好的东西上面啊。我们真正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是神。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对人，不管是配偶，因为我们接触的太紧密啊，容易出现一些摩擦的，还是身边的人，我们对人就蛮有恩典，因为我们很富有，我们的天家已经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我们在世上不过是短短几十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也学会去处那些卑贱，处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知道这一切背后神有他的美意，他要塑造我们、锻炼我们啊，预备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想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跑了美好的，他们 跑完了他们的美好的赛跑，都在你那里蒙你的喜悦，得你的奖赏。主啊，我们今天在世上还存留的时候，求主你也赐给我们智慧，我们更多的去思想那遥远的天上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得到心灵一切的满足，也得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厚爱每天陪伴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能够看到主是怎样的与我们同行的。主啊，也给我们智慧如何定睛仰望在那些不能够朽坏的事情上面，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羁绊，我们只是关注今生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